麻字谣。麻家爷爷挑着一对麻叉口，走到麻家婆婆的家门口。麻家婆婆的一对麻花狗，咬破了麻家爷爷的麻叉口。麻家婆婆拿来麻针麻线，来补麻家爷爷的麻叉口。